外国人士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西班牙民主劳工党总书记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人人民统一共和国政党中央理事会主席、多米尼加联合左翼运动总书记、泰国竹笛思想研究组织负责人等外国人士说，金日成同志是朝鲜民族的杰出领袖，博得了朝鲜人民的绝对支持和信赖，也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伟大的思想理论家、政治家和革命家。他的思想和业绩曾经由金正日同志坚决继承下去，如今在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快世纪的放光辉。